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67章，围光头呢次嚟一共带咗三个人，机关手姓冯，道上叫佢冯鬼手，一对机关手真系出神入化，另一个人身手了得，擅长系使一把钢刀嘅。呢一把钢刀据说仲系一件劈邪嘅古物，唔理用呢把钢刀嚟劈人定系斩粽子，都系得心应手嘅。第三个人叫做罗德人，亦都冇咩特别本事嘅啫，但系呢个人嘅心思就好灵敏嘅，足智多谋，就系光凭住佢嘅聪明，已经喺道上混咗十几年，大有名气。当时卫光头接到消息，消息话呢一次行动俾一班差人盯上咗，原计划系带我同阿豆腐一齐走嘅，后嚟呢四个人不得不临时启程。为咗避免手机被监控，所以佢哋连手机都冇用。佢哋呢几个人乔装打扮，改头换面，由卫光头靠住鬼王御龙杯里面嘅信息，带住三个人一直就去凤嘴村。咁一路上嘅艰辛，自然就唔使多讲啦。三个人喺白天就到达咗凤嘴村。嗰度早就已经破烂不堪，连正经嘅房屋都冇剩单几家。与其讲话呢度系村，倒不如讲话呢度系个遗迹仲好。呢四个人自然唔懂得乜嘢望气发墓咁啊，所以如果要揾到准确嘅墓穴位置，咁就一定要打探铲去探索啦。当然山头咁大，唔系乱鬼咁探索嘅，唔系啩？呢度打一下，嗰度打一下，打到几时先打完啊？落探铲揾墓呢，唔系话到处打洞碰运气嘅，而系要结合历代嘅殉葬俗例，判断下边度落铲嘅大概位置。咁啊，自从汉代以后呢，就有咗撞山不撞顶，埋波不埋岭咁样嘅殉葬俗礼，包括而家都一直沿用紧。中国嘅殉葬俗礼下边啊简称葬俗，实际上呢就系繁复杂多嘅，涉及广泛，唔系话一言两语就可以讲到嘅。但系总结起上嚟，亦都有一套规矩。呢一啲规矩俾盗墓贼千年总结落嚟，形成咗好似铁一样咁样嘅定律。喺行业里面有一句口诀系咁讲：春秋战国山顶找，秦汉王陵啊山岭捞，东汉南北喺山腰，隋唐晋子坡下枕，明清剑气就起岭。咁呢一句嘅口诀就流传广泛，意思就好明显啦。战国春秋嘅墓就是埋喺山顶嘅高处，咁秦汉呢就埋喺山岭嘅，讲究嘅系开山为岭。而东汉同埋南北魏晋时期嘅墓葬，大多数就埋喺山腰。隋朝、唐朝一路至宋朝呢几个朝代，一般呢就系喺山腰坡嘅下边。咁而明朝、清朝时期，墓葬的形式就更为广泛，对于具体的地点就没那么多板眼，只要是见到好月就会下葬，但总体来讲还是会遵循撞山不撞顶的原则。这几句盗墓贼千百年来总结出来的口诀，在第一次招安之后紧接着就传入了考古队，并且广泛地应用，基本上万事万灵，激到啲盗墓贼一个个都咬牙切齿。咁再讲返呢四个人去到咗凤嘴村嘅係白天。一般嘅盗墓挖蘑菇 我哋都会趁夜晚黑嚟做嘢，咁好避开人。但系喺深山里边冇人烟，亦都唔使咁多忌讳啦。几个人就立即开始揾墓咯，遵循撞山不撞顶、埋坡不埋岭嘅壮族。呢几个人就将呢个公主墓嘅位置锁定喺山脚嘅下边。喺鬼王御龙碑入边，光头佬曾经就得过一个信息，嗰度就系墓前有神泉，咁亦都系讲有一处水眼或者系湖泊之类咁嘅嘢。按照呢两个标准，然后就再落探铲，墓室嘅位置应该就好容易揾到嘅啫。几个人收拾咗啲嘢食，跟住就带住工具落咗山，寻找水眼嘅地方。好快发现咗有一个湖泊，呢个湖泊就唔系好大，周围布满咗芦苇，水面雾气蒙蒙，隐约仲可以听见水鸟嘅声音，好似仙境咁靓。维光头拥有丰富嘅经验，佢结合呢个湖泊嘅位置，再测量高度同埋山势，估计算出咗两个位置。等大家呢就喺两个位置打上咗梅花洞。所谓嘅梅花洞就即係打五个窿为一组，係用嚟探测墓穴位置嘅。维光头佢哋打咗一个眼罩嘅梅花洞，将呢两个位置都摸咗个透。探洞打咗几百个，维光头踎低嘅身，将个探铲带出嚟嘅土一一就放喺眼前里面慢慢去睇。看土辨月是维光头的拿手好戏，只不过他看了一个眼罩，眉头一直紧锁，直到就快要入夜了，这两个地方都布满晒探洞，维光头先叹息地说，这两个位置都没有，看来可能我们估计是有些错误了，现在为时已晚，大家不如回村里面过一夜，听日再继续啦。几个人辛苦咗一个晏昼，虽然啊功亏一篑，但系亦都冇话太失望。毕竟大概嘅位置都已经确定咗，剩下嚟嘅就系探墓，系需要耐心嘅。做盗墓呢一行，唔单止要有技术、有胆量，仲要能够吃苦，耐得住寂寞。几个人孭住啲工具就翻到凤嘴村。入咗村之后，升起咗篝火准备瞓觉。为咗安全起见，防止山间有啲咩蛇虫猛兽，几个人就安排轮流守夜。守夜嘅第一班系吕叔。吕叔呢个人身体系修长挺拔，肌肉系精干，时常系面带笑容，显得温文尔雅。背后一柄钢刀就系威力无穷。他坐在篝火旁边，钢刀插在一边，两手抱在胸前，闭目养神。夜色浓重，一转眼就到了换班的时候。冯鬼手是第二班，他是被吕叔叫醒的，他又打了个喊路起身守夜。这个时候因为刚刚睡醒，睡眼惺忪，眼色迷蒙，在朦胧之间，他突然之间见到村的尽头出现了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影。这个村其实早就已经剩下残旧的石基，剩下来的都是几间歪歪歪歪烂到不得了的木屋，其余的地方就空旷一片，被一片树林和各种的植物就占领了，视野呢就好不开阔的。在这个这样的大半夜，忽然之间见到几个人影，冯鬼手的睡意一下子就醒了。不过他是个警惕的人，他心想，唔通会有差人追咗上嚟？如果真系咁，自己一个人真系对付唔到噶。当即他就叫醒咗维光头佢哋。所有嘅人里边，只有维光头带咗手枪。盗墓嘅人呢，一般就唔带热武器嘅。因为落咗墓最容易碰到嘅危险，大多数都系嚟自于一啲蛇虫鼠蚁一类咁嘅嘢， 再唔系呢就系中指僵尸啦。唔管系边一样，枪都冇办法对付嘅。因此挖蘑菇嘅时候，更多系倾向于冷兵器，譬如就好似吕叔嘅钢刀咁。韦光头手里边带住手枪，估计系用嚟防止差人嘅。几个人醒咗之后，冯贵修就示意佢哋向村嘅尽头望。几个人真就见到有几个鬼鬼祟祟嘅人影，睡意就即刻消晒啦。四条友都系老手，冇人讲嘢，由韦光头打咗个手势，就兜住路，悄静无声咁就向几个人嘅人影啊靠过去。喺黑暗里边，嗰几个人影都好似发现咗韦光头佢哋，即刻就调转身往山下边走。四个人啊即刻急急忙追上去啦。喺黑暗当中，见到前边里边四个人影身影模糊不清，男女都睇唔清嘅。几个人一番猛追，追下追下，头脑机灵嘅罗德人突然间摆一摆手讲：唔系噃，前边呢啲人手里边既冇火把，又冇手电筒，佢哋系点样睇路嘅呢？点样样喺黑暗当中行得咁快，甚至连我哋都追唔上？罗德人咁样一讲，其余三个人都猛然反应过嚟，即刻就吓出一身冷汗。冇错，我哋打住手电筒喺黑暗里面都好难行㗎喇。前边啲人影完全就冇光源，佢哋係点样睇清咗条路㗎呢？唔通讲佢哋根本上就唔係人？四个人心里面齐齐齐咁样浮现出一个念头，就係喺呢个时候，前边模糊嘅人影亦都突然之间停咗落嚟。嗰个模样就好似係等韦光头佢哋一班人追上去咁。事到如今，边个仲敢追呀？呢几个人都係倒斗挖蘑菇嘅老手，胆梗係唔细㗎啦，但係绝对就唔係鲁莽冲动嘅。明知有问题，自然就唔可能呢个时候追上去。一时之间黑暗当中，两波人就企喺度顶住。前边嘅究竟系人系鬼呢？韦光头系呢一次嘅投资人，队伍里面嘅长眼，自然就唔会坐以待毙啊！佢静默咗片刻之后，抬起个手枪，对住黑暗当中前方开咗三枪。虽然喺夜晚黑就唔系咁好瞄准，但系前边几个人离得好近，呢、这个机率都好容易中嘅。点知道三枪过后，前边几个人影依然系喐都唔喐，好似子弹根本上就冇打到佢哋。但系离得咁近，根本上就冇可能打唔中。韦光头亦都系见多识广，心谂：莫非前边嘅嘢真唔系人？佢又不由得侧个头对阿吕叔讲：吕爷，应该你上啦。吕叔手里边嘅钢刀系祖传嘅，几百年嚟刀上边都唔知沾染咗几多人嘅血，绝对系一把凶刀。据说凶刀系可以劈邪嘅，呢把刀最大嘅用处就系斩中指僵尸，一刀落去，唔理你系几坚硬嘅中指，照样将你嘅头劈开。